兄弟我不明， 一旦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最近已经先期进入到了乌鸡六兽的阶段啊。所有的比赛都已经停下了脚步， CBA 是进入到了40多天的休赛期，国足12强赛今年的任务都已经是完成了。联赛呢还没开始， 中超比赛得12月中旬、 哎、 是吧，这一杆子又得支出去将近4周。 所以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 WCBA 的比赛，女超联赛也在进行当中， 另外就是人家各种纳乌的比赛了，什么欧洲的五大联赛啊，美国的 NBA 啊，是吧。 对，所以北三儿说开始一个多月的乌鸡六兽，每天尬聊嗨聊啊。Jason 俊说今儿这天儿怎么感觉跟寂静岭似的呀，家里人应该有玩过的吧。是寂静岭那一片迷雾之间，各种生化武器啊、还是挺恐怖的。 就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更像现在吧， 就黑着天的时候。 对，现在天还亮点儿、就是那个6点边上那个时候。那更像。 所以那会儿出门的时候，街上杳无人烟，就自己一人骑着小车，委屈吗？ 还行吧，顾不上。 顾不上委屈。你看看，这就是属于特别专注的人，就两耳我不闻路边事哈、我也不太关注于我还委屈吗，我先赶到单位再说。 一出门一摸那个车把手上一桶水，都不敢往上坐，得先擦 啊、 那还有功夫委屈是吧。 对，这一般是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好像没功夫委屈，没功夫有情绪， 输个0-3没功夫委屈，只有这个哎 想想下场我怎么能 1-1觉得有底气了的时候，这个委屈才可能能够表达出来、 那主要咱不委屈还是因为没底气。 对， 所以 下班的时候要这样的话就该委屈了。 下班的时候开始委屈，上班的时候没功夫委屈， 顾不上。 所以今儿我们第一个话题哈，也是说说这两天的这个热点哈，一切都来源于压力和委屈。那您觉得有委屈有压力的时候应该怎么表达呢？在什么样的场合啊，分什么语境怎么去表达这种情绪，您又是怎么在生活里边去做这个情绪管理？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专家连线，真正的专家啊，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梁叔 给梁叔好好做做心理按摩给咱们。 然后我们还会真的是运动心理学的专家， 哎， 咱们来聊聊，就是说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之下，对吧，在这种这个长期封闭集训的情况之下，运动员的心理疏导应该怎么做，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心理的波动和变化。这样可能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能够理解铁指导在新闻发布会当中的那一份表达，是吧，理解运动员们在比赛的准备期比赛过程当中他们所出现的心理上的波动，乃至导致场上出现的竞技状态的起伏。咱们全方位的了解一下呗。 对啊，那另外一个话题呢，因为现在世界杯最强22人公布了一份大名单啊， 当然这个也是媒体自己这评的啊， 自传。 对 啊， 所以今天呢一会儿和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所谓叫世界杯22人的最强名单，它是两套阵容，一阵二阵，和您心目当中这个阵容是不是一样。 所以第二个话题啊，也说说您心目当中的那个世界最二十二强。您先给划了两套阵容，一会儿咱对对。 不带说主教练的啊， 不提主教练。我们两个话题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先来继续的回顾一下。国足战平澳大利亚之后，虽然在小组里边对我们的积分形势、出线形势没什么太多的帮助哈，但是国足的世界排名要升级了，升到世界第74位。 另外在篮球方面呢，我们也来关注首钢队的一位小球员，正在美国纳乌的曾凡博，但是呢现在不太理想，就是他受伤了，伤势未愈，所以呢可能会继续休战，月底才会出战，这会不会影响他的选秀的前景呢？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另外下午的5:30继续有 WCBA 的对阵，第二轮当中首钢女篮将要迎战山东女篮，我们也会连线专项记者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那今天的体坛热搜榜，新华社也喊话李铁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在其位必须谋其事。 对， 所谓的这些委屈其实可以化解在心里。 另外呢，媒体评选出世界杯最强22人啊，当然不是历史最强22人，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巴西、法国、英格兰占15席，哈里凯恩、利亚、卢卡库和本泽马。 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首先继续来关注国足。那据报道，战平了实力高于自己的澳大利亚之后，这场比赛除了让我们继续保有那个一丝丝、一丝丝的希望哈， 还有吗？因为前两天看这个有这个媒体计算是吧，有一些相关的机构计算说出现的概率，中国男足是0.03%，然后打平了阿曼之后降到了0.01%，打平澳大利亚的时候咱们还觉得有希望，后来发现人家那个机构在计算的时候，咱们那一都没了。 反正就是至少保存着一点点的那个脸面吧，因为毕竟这两场您要是说都没赢啊，都输了， 是叫什么沙家福地依然不败 啊，对，可以说是一个不败的11月哈。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些许的意义的。而且战平了实力高于自己的澳大利亚之后，中国队的新的世界排名预计要上升到第74位，亚洲范围之内要升到第8。能够战平阿曼和澳大利亚，我觉得是守住了最后的一个底线吧。至少让明年的4场比赛3客1主还显得是有奔头的哈。 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国际足联啊，11月25号它可能会出一个最新的排名。目前呢，中国队的排名将会从原来的75位上升到74位。因为虽然战平阿曼我们丢了一些分数，但是呢，击败了世界排名第34，打平了世界排名第34的澳大利亚队，这个积分呢可以拿到3.61分，就是能够涨3.13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积分上的浮动的话，整个亚洲范围之内，中国队呢从原来的亚洲第9上升到亚洲第8，基本上还是在第4档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吧？保持着现在在亚洲足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当然这也是源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咱们打的这几场世界杯预选赛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当然现在呢，打完了6场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也是完成了2021年全部正式比赛的任务了。不知道大家会对这6场比赛有怎么样的评价，是吧？ 我们也继续连线了评论员啊，来听听天鹰。天鹰是觉得前6轮并没有打出最真实的实力水平。这话就得听听了，这是觉得我们还应该再往下出溜呢，还是 就 往前再进一格？ 对，这个最真实的实力水平应该是什么样？ 其实我觉得从现在的积分排名看，就是咱们的积分排名跟中国队的 亚洲的位次跟咱们进到十二强赛的位次相比也是相等的，就是说我们没有比预想的打得要更差，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就是说任何一个竞技体育大家都是希望你能够打得比预想的要更好一点点，如果我们承认啊，我们就是亚洲的第十第十一的水平，那我们打到第十第十一我们就应该满意了，我觉得如果以这个为标准的话，那我觉得竞技体育的意义就不大了，那竞技体育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你没有这些目标的话，不把更好作为一个目标的话，那我不能认为这个表现是令人满意的，我认为只能说平平常常，而且这是从比赛的成绩上面看，我认为另外一点就是从比赛的过程上面看，这个国家队的表现远远达不到说令大家觉得哎呀是真的是正常发挥了，因为表现的起伏非常大，同样的人同样的对手你会打出不一样的比赛，就证明我们在国家队的这个几场比赛当中，我们的排兵布阵，我们的用人，我们的战术思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现在打的并不成熟，远远没有打出我们的真实的水平，最后几场比赛证明了中国队的天花板是不是比我们第一场第二场表现出的要高一点点，那么为什么开始没有打出来，我认为中国队的整体表现在这种稳定性上面，在这种是不是真实体现出自己的绝对实力上面讲，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差距。 有一定差距，那就是其实还是跟大家伙的那个感受是一样，就是我们作为第四档的球队没有在小组当中充当这个第四的角色啊，还差了两个积分，那就是差下了。 嗯 嗯， 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来讲呢，你看第一场比赛0-3输给澳大利亚队，在后面的比赛呢是0-1输日本是吧、 嗯、 然后击败了越南，2-3输给沙特， 嗯， 紧跟着呢，在11月这两场比赛当中又是两场平局，总体感觉来讲，虽然有遗憾，或者说呢，大家会对于这支球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如果翻回头来六场比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国足还是有进步的。 嗯，就像5796说的哈，说都忘了国家队是怎么进的十二强了吗？啊，我们碰上的那几个鱼腩球队，啊，轻轻松松。当然也最后有一丝惊险哈、蹭进了十二强，怎么现在这结果就不正常了呢？还是觉得可能就看自己的心理预期是什么样的了。 哎， 当然我们也是来听听专业人士的。 对， 现在 就是前一天总批评我们说，你看你们这个媒体对吧？你们也不会踢球、你们也没有这个教练员证书。你们也没有职业球员的经历，我们就后来想了想，也是啊，咱们更客观一点，我们采访了前国脚，当然呢也当过贵州队主教练的王欣欣，王指导， 王叔 、听听他呢是怎么来整体评价国足在这六场比赛中的表现的。 其实一场还是比一场好吧，就能看得出来，就是一点点在跟上这个十二强赛这些对手们的节奏，从第一场然后到循环过来，昨天在对澳大利亚踢的这个第二场，第二次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很明显有一个对比，就是说从开始到一个很不适应，在这种高强度快对抗这种节奏当中来，到可以去跟对手持续一定时间在这种焦灼的状态下去比赛，然后到下半时到后期呢，还是有一定的说制造一定的可能性可以去进球，然后去拿到积分，这个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进步。其实至于离这个出现越来越远，是应该不是个什么意外的一个结果。我倒是觉得球队的进步现在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在十二强赛这个实力和整体这个定位来讲，就不是一个就是肯定会拿到一个出线权，只是一个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去争取这个角色。没提到最后一场，我也不能说他肯定是没有晋级的可能，但是更多的我也是想看到这个整个国家队，包括我们整个这个水平，每一场比赛变得不一样，每一场比赛都有变得有提高，可能这才是目前我所能看到的一个感受到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听就听 专业人士了哈、 嗯， 圈内人呢，要不稍微说点什么，都会被说你不懂球，在这儿瞎说什么。 这边呢也有听众朋友，你看像6645，他基本上呢就同意王欣欣的这个观点，他觉得国足啊、 嗯、 算基本提出了自己的水平，而且呢是有进步的。 嗯，是啊，真的是一场，尤其是这在这个比赛的内容上，对十二强比赛节奏的这种把握上，真的是一场比一场好哈、 嗯。那这种节奏呢，还是需要通过更多的比赛慢慢去适应的。可能我们真的是离开亚洲顶级的比赛时间太长了， 嗯 嗯，直接想进入十二强赛的比赛节奏，对于中国男足的这些球员来讲，对于教练组来讲，都需要去适应。只不过我们的适应，或者说我们为了去跟上十二强赛的一个比赛节奏所付出的代价有点大啊。 嗯嗯，这边张翔也说还是离开太久了， 嗯 国足已经不适应这种一类国际赛事的预选赛，要是下一届没有规划球员的话，哎呀不敢想象啊，可能真是要更差啊。 下一届如果没有规划球员， 嗯， 这可能，我觉得可能把这如果去了，下一届应该是没有规划的球员 了，因为现在规划这几位球员，下一届很难再去出现在国足的阵容当中了，年纪都比较大。 嗯 啊，另外荣成斋也说，国足这几场呢，总体上还可以，可能有点不自信，如果心理上更自信一些，应该会好一点。这就是我们长时间缺席这个比赛，给大家所带来的一种对于自身实力和对于对手实力判断上的一些不能说偏差，但是在判断当中的一些不够准确。 阿昭说高考啊，这第一门第一科失常的人很多、 嗯、 到最后一门也没发挥出最高水平的更多啊， 嗯， 没什么可奇怪的、 啊、 就从头至尾哈。 对，我那天国足比赛完了之后就看到很多的朋友说嘛，说努力没问题、 嗯、 但并不是所有努力的学生都能考上清华北大。 哎，就是您得看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成绩。 嗯， 您不能要求一个你说只能将将达到一本线的学生， 嗯， 你说非要让他去够那个清华北大，这是不现实的。 另外司机维度说呢，我同意三分之一的看法啊，就是我们嘉宾的这个连线三分之一的看法，任何的体育项目成绩才是硬道理。 嗯， 三分之二呢说的就全都是遮羞布了啊，就是认为呢是给国足在找一些借口啊。 嗯， 每个人的看待事情的观点都不一样，就比如说在球员的这个表现当中，咱们大家觉得表现好的，有一些专业的机构呢在赛后评分又不是很高，但是呢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评分呢只是一种赛后数据当中的表现，但是在场上的作用和价值又不能简单的用这个评分来去衡量。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分儿啊是一个相对客观摆在那儿的，就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结束这六轮比赛之后，中国队打平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里面呢，也有专业的数据这个评分机构啊显示了一个评分，六轮比赛过后有一个综合评分，中国队这边谁分最高呢？是埃克森，平均得分是6.92分，吴磊呢是6.85，排在中国队阵容当中的第五。洛国富，大家对于他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阿洛呢是非常积极、很努力的。但是他6.73分是排在整个国足出场队员的第11位，这是综合六场比赛的所有得分。当然，有的运动员是打的比他多，打了六场，有的呢像，我记得好像巴顿是6.8分还是6.9分， 嗯， 但因为他就出场时间非常短，他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闪光的表现，而且这场比赛中国队又打平了比自己排名高的 澳大利亚， 所以呢那场比赛这个评分啊，因为他没有失误嘛，他上去之后他时间短，他没有失误， 对， 他就在评分上相对来讲高一些，所以在这个评分当中呢，也和大家可能不是很一样，排在第三的是6.88分的吴曦，然后是王申超、吴磊，平均得分当时我看了一下，应该是6.27，好像是， 嗯， 好像6.27，正好张稀哲排在这个位置上， 嗯，嗯、哦，所以呢，这是一份媒体给出的这个评分的标准哈、 嗯， 像其他的规划球员，除了第一场没有出场，其余五场 都出场的，阿兰平均的是6.76分，这个是规划球员里排名最高的。蒋光太那也是6场比赛全部出战，他的评分是比阿兰要稍低一点点，低0.01啊，是这么一个排位。那当然这一次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数据，那就是吴磊的进球数和助攻数都是名列前茅的。在射手榜上他打进了11粒进球，排在阿联酋的马布霍特12球之后位列第二的位置。助攻数同样也是相当的出色，3次助攻，位列澳大利亚的球员赫鲁斯蒂奇4次，以及日本的伊东纯也4次之后排在第三的位置。尹洪博和王申超同样也是贡献了3记助攻，所以这样的表现啊，真的是国足啊全村唯一的希望啊。 但是你看，就是在所谓数据的大的数据模型评分当中，吴磊反而排在第5，排在这什么，刚才咱们提到的4位球员的身后。但是从这个他所贡献值、进球、助攻来讲，他又是球队绝对的核心，所以评判的标准不一样。大家可能在看比赛的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去观看。另外呢，在昨天晚上，西班牙人官方也发布了消息，就是在结束了国家队比赛任务之后，西班牙人队的球员吴磊已经是返回了球队训练。在12强赛战平澳大利亚之后呢，吴磊是马上乘飞机返回了西班牙。根据西班牙人官方发布的视频来看呢，吴磊已经是投入到了球队的训练当中。而本周末西甲第14轮，巴塞罗那将会主场对阵西班牙人。不知道吴磊能不能够进入名单，甚至是出场作战。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就是您有压力、有委屈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表达呢？因为昨天从凌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给大家加了个戏啊，加了一个半小时的加时赛。 对， 听了听李铁指导的肺腑之言， 一下呢把这个比赛的热度进一步推高了。 啊，就本来就是1-1能够战平澳大利亚，大家肯定是看完球之后，哎呀，在咂摸咂摸那个过程哈，然后欣喜的睡去。结果哎，这一个发布会就让大家都没睡着，哈，一夜等着。结果李铁指导他自己倒是睡得很好，他说，昨天话说有点多，早早就睡了，8个小时的睡眠让他满血复活啊，拼尽全力依然爱你，感谢所有人的拼搏和努力。行李已经在房间里，永远都是收拾好的了，做好随时出发到下一站的准备。说现在可以喝杯茶看看比赛，带的茶叶刚刚好。就是所有的这些表达，包括他昨天下午所发布的那一条发出之后又马上被删除的那个微博， 其实就是这条微博配的文字。 对 啊，是吧，就是但是呢他那个照片确实发的不太合适，一共发了9张照片。我印象当中这9张图里面每张图都有国足的赞助商的竞品 哈，竞品的那个 logo。 哎， 所以这事儿呢就 你说是 比较有意思， 无心之失呢， 还能凑齐9张。 对，还是说这个真的是有意为之，这咱也不好说，不好猜，是吧？ 是啊，咱也只无需去揣测吧。但是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表达哈，真的让我们更是觉得其实主教练这个位置上需要更多的担当和成熟度。这个怎么去体现呢？那天英也说到这个表达其实可以理解，但是也没有办法认同。 怎么看理解在发布会的表达？我认为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就是我们第一，我认为我们理解李铁说的每一个情况每一句话都理解，遥远的这个海外隔离比赛，然后艰苦的这种训练哈，这个不容易，都理解，说的也都是真的，没有编的，都是真事儿。但是所有的中国的运动队出国比赛，打奥运会，打这个羽毛球的比赛，打各种国际杯赛，哪个运动队不是这种情况？是我们的足球队是特例吗？是别的那些运动队都是啊，不用隔离，不用封闭，不用艰苦备战，是吗？不是。相对来讲，别的运动队可能比国足、比足球的这种情况还要更加艰苦，条件还要更差。但是别的运动队却打出了更好的成绩，对吧？升国旗奏国歌了。我认为从这点上比，作为一个运动队的一个代表，应该看看中国别的运动项目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么说，我们可以理解，说的是对的。但是能不能赞同？我认为我不赞同。 我认为作为国家队，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话拿到外面来诉苦，因为我们见过中国的奥运选手，中国的顶级运动员们在别的赛场，别的更艰苦的赛场，更艰苦的环境付出过更大的努力而没有抱怨。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抱怨在赛后新发布会的表达，我个人是认为不对的，是不理想的。 这样的一份表达啊，确实让大家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的家里人说，其实也能够理解李铁哈，就有压力、有委屈的时候应该说出来。但是像哥大爷就说，有委屈不能憋着，得发泄出去。 嗯，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找一个没人的地儿大喊，比如说山顶就挺合适。 哦， 嗯，所以对大家伙儿对于这种委屈呀、压力呀，我们都是。没有在国足所面临的那种巨大的一个精神压力面前哈，咱们日常的工作应该说都没有那样的一个镁光灯的效果，但是呢都知道有压力，谁还没有一点压力和委屈啊，但都知道是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啊，或者是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转过身去抹一把泪，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那个委屈的状态。 你看生活的新方式也说这个哭啊不行，要直言面对， 要直言啊，那就跟李铁指导一样， 仗义直言， 哦、 是吧？ 直言，哎呀，乐乐乐就说有委屈要看这委屈是怎么造成的，如果是自己不努力没尽力，那回去反省呗，如果是别人的认知偏误造成的，就根本就不去理会啊，无视啊，忘掉就可以了。 如何去面对这份压力，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可能对于职业球员、职业教练，他们需要做的我觉得比常人更多，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放在这个聚光灯下，被大家呢去放大去关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应该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比如说咱们一些强队，包括我看了一段这个视频采访郎平郎指导，就是他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的处理方式和这支队伍的疏解方式应该是已经成熟成体系了。其实一会儿咱们这个连线的时候也可以问问梁叔啊，乒乓球队人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怎么着的，但是可能也不太好问，因为乒乓球队没有遇到过像这个成绩不好啊什么的特别差呀， 就是在人员的排兵布阵上我还在试错的阶段， 对， 放到国际大赛上去练的话哈，真是没有哈，所以成功才是成功的妈妈。 另外呢，在这比赛结束之后呢，大家对于李铁也好，对于国家队也好呢，看法确实是不太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你比如说像前国脚著名的足球名宿苏茂贞啊，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当中呢，就对国足的表现也是给予了肯定，好像圈里人呢对于这个结果还都是能够接受的啊，说从上一场和澳大利亚0-3到这一场1-1，不光是比分上的进步，还有球员们在场上的精气神、意志力、侵略性和场上的态势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也希望中国队呢能够总结经验，后面的比赛越打越好。另外呢，两位这个规划球员也都分别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哈。 对，陆国富和阿兰啊，都是表达了啊，尤其是像阿兰，他是连夜启程离开了阿联酋，返回巴西休假。那他跟队内其他的三位随队返回中国的入籍球员一样啊，也明确的表示要继续的帮助球队打好12强赛。接下来的比赛不出意外的话，明年1月下旬他会直接从巴西去到日本，去那儿参加客场战日本队的比赛。那按照计划，中国队也是从明年1月中旬开始新一期的备战，1月下旬就要前往日本了，准备参加第7轮的这个客场的比赛。 所以还是说到这种表达的方式，李铁呢只把阿兰返回巴西休假的前半段说了，他没说人家后半段已经明确表示1月份还回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产生会在理解当中的一种歧义，就是阿兰 回去之后还回不回来， 弃国家队而去的感觉。 所以这个表达真的是交流是一门艺术啊，会说话也是一门艺术。尤其是在国家队主帅的这个层面上，那就更是了。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相关的消息。那国际雪橇联合会的主席埃纳斯·弗格里斯日前实地参加了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考察，对场馆设施和雪橇国际训练周的组织保障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惊喜，我认为这个场馆对所有的雪橇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份很好的冬奥礼物。雪橇世界杯11月19号起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比赛设有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双人雪橇、雪橇团体接力四个小项，和北京冬奥会的设项是一致的。雪橇世界杯也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积分赛，中国雪橇运动员会第一次以东道主的身份参赛，和国外运动员同场竞技。 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奥运会呢，肯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中国男女的冰球队的队员们也在自己家门口要进行比赛了。目前呢，还在青年队的一些球员们现在是显得非常非常的羡慕哈。我们的记者李维就采访了北京青年女子冰球队的两位队员，来听一听他们练习冰球的故事。 在所有的冬季项目中，冰球运动的身体对抗可能是最激烈的，所以这项运动似乎并不适合女孩子。但实际上，现在咱北京打冰球的女孩越来越多了。据了解，目前在北京注册的女子冰球选手超过了400人，球队也有十多支。来自北京青年女子冰球队的梁诗韵和齐艺林今年都只有18岁，但她们参与冰球的时间也都快4年了。两个人都是通过跨项变成了冰球运动员。梁诗韵之前练习的是曲棍球，她说来北京之前自己在广东生活，甚至连冰雪都没有见过。 没练冰球之前，在广东出生成长，没见过雪，也没见过冰，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出于好奇，就去了北京练冰球。一开始上冰特别的兴奋，觉得特别好玩。但过了一段时间，教练开始教内外用滑冰，单脚支撑训练就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滑冰练习的时候总是摔。 虽然从英文上说，冰球只是在曲棍球前面多了一个单词 ice， 但两个项目的技术完全不一样。梁诗韵说，摔倒甚至出现小伤病，那都是常有的事儿。 虽然跟曲棍球有些相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比如握球杆、打门和拨球完全不一样，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学。刚开始练滑冰都塌着腰练习，传接球老是抬不起头，弯着腰，动作很难改过来。 作为生活在南方的运动员，梁诗韵的父母同样不了解冰球项目，他们一开始对于女儿练冰球有点担心，直到现在顾虑终于打消了。 刚开始父母也不是很支持我练冰球，父母也都不了解冰球，担心我练了那么多年曲棍球能不能练好冰球，怕我曲棍球没打好，冰球也没练好。经过我们每天辛苦的训练，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获得亚军，全国锦标赛第4名。现在我父母也非常支持我打冰球。 和梁诗韵不一样，齐艺林虽然以前从事的是手球项目，但他却一直很喜欢冰球，也经常看同学打冰球，终于自己也有机会成为了一名冰球运动员。 在此之前，我对冰球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我的一位同学他就是打冰球的。那个时候我经常去看他的训练和比赛。我认为呢，冰球是一项对抗性强、速度很快，但是非常有趣的项目。 同时，齐艺林也告诉那些担心自己女儿打冰球会有危险的家长，冰球其实是一项非常安全的运动。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打冰球会很危险，会有很多冲撞，尤其是女孩。但其实打冰球的时候，我们身上会穿很多护具，把身上各个部位保护的都很全面，所以实际上冰球要比陆地上很多项目的安全性都高。 作为北京青年队的球员，梁诗韵和齐艺林非常羡慕那些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姐姐们，他们也期待着在未来成为国家队的一员，同样可以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我相信这次在家门口的冬奥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呢，我会更加努力训练，成为国家队的一员，在未来争取有机会代表国家参加冬奥会。 我要努力刻苦训练，在未来有机会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站在领奖台上。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花滑项目，关注一位名将啊，两届的冬奥会冠军，日本的花样滑冰传奇运动员羽生结弦又退出了索契的花样滑冰大奖赛。他说现在有些动作还是会引起疼痛，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疼痛的影响已经消失了。他是因为这个在2021年的花样大奖赛 NHK 杯的比赛当中，此前也已经是因伤宣布退出。日本冰协呢是公布了羽生结弦伤退的详情，是右脚的关节韧带的损伤。 因为很多呢花样滑冰的爱好者还是非常欣赏羽生结弦的，所以也期待他能够在冬奥会当中亮相啊，要看一看他的伤势恢复情况吧。 嗯，好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二时段再继续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 好，北京时间的7:38了，来到我们的体坛热搜榜，来看看热搜上面的体育新闻啊。就在第一条当中啊，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表示，跟大家一样也欣赏了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新版视频，就是易烊千玺带来的《一起向未来》。 也是新闻发言人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呢表示了他看完这个 MV 之后的一个感受。 大家把手 都牵起来，大家一样，我也看了这首新版的MV， 它讲述的是一个个冬奥百姓故事，描绘的是一幅幅百姓喜迎冬奥的缩影。通过一幕幕具有烟火气的画面，它全方位展示了北京作为冬道主和双奥之城的发展情况，展现了中国民众热切期盼冬奥的心情。正如歌曲所唱，一起来，一起向未来，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能带动全世界冬季运动爱好者点燃激情，拥抱冰雪。 另外，昨天上热搜的就是李铁啊，中国男足主教练铁指导又在社交媒体当中发文了，这也是上了热搜。当然呢，这个具体的内容刚才已经在新闻当中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了啊，他贴的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也是进行了有重新的编辑和删改。但是不管李铁发什么，肯定呢他所发的这个社交媒体一定会成为在网络当中热议的话题。我们也是和王欣欣啊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了一个探讨。他说实际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的表达，包括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达，其实呢是一个教练的正常表达，只不过呢就是在一些形式上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或者说从一开始的时候让它成为一个常态，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这支球队在封闭集训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会有所缓解。但是集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呢，可能导致的这个效果反而不够理想。 我觉得赛后新闻发布会就是表达了现在这整个一段时间所有人心中的疑问，李铁做了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表述，然后向外界 透露一个真实的情况，包括球队呀、啊、队员呢、啊、该如何去思考，我思考完之后和外界所能对这个球队的期待呀、啊、包括所有一些疑问呢、啊、他都基本上一一都做了一个比较真实情况，算是一个解答吧。可能这个其实还是分两面嘛，有一边人会觉得这个国家队现在确实挺不容易，知道这么多情况和困难之后呢，还要去在一场比赛当中去发挥的最好，然后最以最完美的表现去获得胜利。然后另一方面人站在另一方面角度来讲，就是这不行那不行，然后就是觉得这些困难大家都有，你现在这个时间段拿出来去讲这个事儿到底什么意思，是要做什么啊，就分成这两波去看嘛，各角度不太一样。但是就我来看呢，我会觉得如果说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信息呢，每一场比赛都有很重要，就如果每一场比赛都能一步一步的披露这个所有的一切事情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在可能不透露这种战术方面，关于战术方面和打法方面的那种信息，其他的更多的信息可以跟外界更多的交流和沟通一下，然后这场比赛再说出这些关于跟情况比较相符的真实情况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反应包括各方面的反应就不会那么大啊，这应该是，我觉得这应该是长时间有序列性的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赛前赛后的新闻发布会的这个部分，大家就不会有很多的反响，而且就是大家会习以为常去关注到这个点，而且就是说会从这里面得到很多关于球队更真实的一个信息，这个对球队的帮助也是很大。 成年人的世界应该是控制情绪哈，而不是说让自己的情绪肆意的外露啊。但这个可能真的是我们也没有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们也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 因为现在说点什么呢，就会引来腥风血雨，就是你懂吗？ 嗯， 你戴着王冠的吗？ 啊， 那我们还是听。 我戴着帽子呢。 我戴着帽，我盖了帽了。啊，那当然面对这样的一种舆论的风波，就是自己哈、啊、就只身的飞到了舆论的风暴里边，我觉得李铁指导也确实是心很大啊，并且他能在这种巨大的舆论风暴已经掀起来之后还能安然的睡满八个小时，足以证明内心的强大。 但是有家里人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在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这种经历说，他说睡八个小时，他就真的能睡八个小时吗？ 也许是在，又是在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 对，就像赵宇写的那篇文章，其实李铁呢，他真的也很在乎外界对于他的评价，在乎自己的面子，所以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也是希望，能够向外界展示出自己，他认为的更加坚强啊，更强硬的那一面吧。 嗯， 但是我们也看到呢，上了热搜的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围绕着李铁的，但是这一次呢是新华社撰写的评论啊。虽然说标题写的是国足的命运依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呢，大家感觉呢是国社对李铁的一段喊话。在这篇评论当中呢，也写到，面对诸多的不利因素，背水一战的中国队的球员们做到了进攻上每球必争，防守端三军用命，用自己拼出了，也是为自己拼出了一线生机。国家队的成绩是风向标，我们的国家队失去了主场，我们的联赛深陷欠薪危机，这一线希望呢，对于改善现阶段中国足球的脆弱生态是意义重要的。那本场比赛中国队无论首发还是替补都表现良好，事实证明在排兵布阵和技战术安排得当，球员们全力以赴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具备在亚洲范围内和任何对手一战的能力。 而且这个评论当中还提到，中国男足从来不缺少争议，在面临困难局面而且激战正酣的时候，更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李铁也必须明白啊，喊话的内容来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就在于你所经历的困难往往会帮助你在成功之后收获赞美，而难以帮助你在失败的时候得到足够的理解。是非在己，毁誉由人，想为国家队营造更好的备战环境，就要想办法去寻求舆论最大公约数的支持。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太在点上了。 对， 你是要去和大家去产生一种共情的，你 不是跟大家放在一个对立面上，说我倍儿委屈，你们都不懂，只有我最了解自己的球员啊，别人不要再来指摘我的工作，就这个不聪明啊，没有智慧。 对，尤其是最后这一句哈，想办法去寻求舆论最大公约数的支持。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认同李铁的做法，也不会所有人都批评李铁的选择，但是呢，大多数人的判断可能还是要得到尊重吧。看一看这一次回来隔离啊，李铁呢会如何去认真的思索这一篇新华社所撰写的评论，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在意媒体评论，在意社交这个平台当中评论的这么一位教练。另外呢，再来看一看田径方面啊，也是同样上了热搜了。苏炳添苏教授他在体育课上，他这个要求挺高哈，鼓励学生们挑战9秒83。 我这一下就已经给设到世界纪录了。 对啊，你这个成绩确实是太厉害了，让他的学生跑过他是吧？著名的田径运动员、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苏炳添在学校的操场上给同学们上一个公开课。这课上呢，苏炳添就说了，之前跟学校田径队探讨了上课的内容，包括像基础的放松跑动练习。现在呢，全网啊都在挑战9秒83。今天的课呢，也给大家一个挑战的机会，挑战9秒83，看看大家在9秒83的时间里面能跑多远，有没有能跑到100米的。 张翔说，这30米还是50米，努努力啊。 人家是按时间算啊，这个跑50米还是跑30米，看咱自己个人能力 啊。大小星叔叔也说50米就差不多了哈。 50米9秒83，说实话，现在您要是50米跑9秒83，真的也得努把子力气， 不能高估自己的身体状态哈。已经不是小年轻的那个年纪了。 咱们想想，因为当时我算过，就是说100米，如果现在你跑30秒，100米30秒的话呢，等于就是你1000米是300秒， 300秒， 对吧？ 对 啊，其实按照跑长跑的这个配速啊，4分多钟， 不到5分钟， 对，4分多钟的时间。当然呢，你要是全力冲刺100米的时候，会比这个更快。你要跑到20秒100米，那就是中学时候您可能有机会。您要是上班几年， 然后再带娃几年， 啊，然后再有一些这个社交的这个活动，就挺难了。 是，你看大家都在晒，纷纷晒自己青少年时期哈。咱们男孩说，高中的时候100米15秒多，快吧？ 这个798张翔说，大学的时候100米11秒8， 那真是挺快的了。 11秒8不算说特别快吧， 就是算快的行列。 对，算在这个普通的同学里面比较快的了，就是非体育生里面11秒8这速度是可以了，挺厉害的了。 大家可以继续去挑战一下。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赛场锐观察，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话题。好，那根据知名的篮球媒体人的透露，曾凡博不会出战接下来点燃队对阵南湾湖人的比赛，队医是希望他彻底养好伤再复出。那根据目前的安排，曾凡博11月27号到30号在点燃队有4天3战期间啊，这个会重新的返回赛场当中。因为在 NBA 发展联盟的首秀里，曾凡博崴脚的原因只出战了8分钟的时间，3分球1中1啊，有3分和2个助攻一个盖帽的数据。第二战因为没有彻底康复，只出战了3分钟，1投0中，没有得分，只有1个进攻篮板。所以这个伤病啊，也是对小曾现在的身体情况有很大的影响哈。我们也是连线了周贺，那周贺也谈到了这一点。 曾凡博现在在这个点燃队啊，因为他之前季前赛还有点上场时间，后来到了这个常规赛呢，打了2场，一场打了8分钟，另外一场打了3分钟，之后因为这脚踝的伤病就没有再出战了。没有出战呢，其实对小曾的影响我觉得还是不小的，因为现在看到了很多这个美国媒体的选秀前景预测，那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预测当中说曾凡博能够被选中，因为你现在就是在比赛当中没有数据，而且之前上的比赛呢打的时间比较短，点燃队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实际上第一培养的这个是杰登哈迪，另外呢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戴森丹尼尔斯，然后另外呢还有波尚以及这个锋线上的这个福斯特。至于小曾呢，其实在点燃队并没有得到太多机会，我觉得对他来说还是有一个不小的影响，因为你没有数据的话，别人就没法去考量你。说另外呢，就是其实美国的媒体他们也啊，包括球探吧，应该也都是比较关注小曾的这个健康情况，就是大家其实也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如果你真的是可能不断的在遭遇伤病，那可能球队即便想选你，他也会考虑考虑我是不是要用我一个选秀权去选一个比较容易受伤的球员，对吧？所以这事儿对小曾来说呢，我觉得不管是说没有数据还是说他的这个受伤，实际上对他的选秀前景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嗯，也希望呢伤病赶快恢复哈。曾凡博呢在这个 G League 联赛当中呢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也是咱们北京首钢出去的一位年轻队员嘛。 嗯， 另外再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即将出征世界杯预选赛啊，男足这边刚踢完回来，男篮呢马上就要出征了，将会到日本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和日本队呢将会进行两场比赛。日本男篮呢也是公布了和中国男篮的集训大名单，拥有奥运会经验的老将只有五个人，因为这一次日本队呢可能是要为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练兵，他们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所以可以直接晋级。这些老将呢，也就是福建永树啊，比江岛慎、张本天杰、阿维幸树和文德拉姆这几位啊，其他的呢都是年轻人，而且呢主教练也是一个新帅汤姆霍瓦塞。这支球队的平均身高1.90米，平均年龄27.7岁，而这个新任的主教练是之前日本女篮的主教练，他要求的就是跑动、远投、快速的移动，所以和中国队的比赛呢是他带领日本男篮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也是连线了周贺，他也分析中国男篮呢在高度上是占有优势的，面对日本队，他认为啊这两战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下边世界赛对日本，其实咱们也看到日本队的这个名单了，就是日本的名单实际上像这个竹内功辅啊等等这些老将其实也还都在打。咱们从身材上我觉得男篮毫无疑问是占优的，因为日本队就是高的其实也就是2.06米的身高竹内功辅，那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我觉得首先就是避免一些就是在咱们之前在世界杯上啊等等出现过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对球权的保护啊，包括对这种对方紧逼防守的这种处理啊。目前呢就是咱们男篮这个阵容呢最后会怎么选择，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吧。现在广东队有4名球员，另外呢辽宁队有4名球员，这8个人呀可能已经成为了就是这男篮阵容里边非常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了。另外加上像吴前呀、胡金秋啊、孙明辉呀、王哲林现在状态正佳，然后像周琦，然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吴前呀、这个孙明辉，包括沈子杰，我觉得咱们看看这锋线高度。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中国男篮在这次这次世预赛当中，我觉得还是有着不错的前景和机会的。 而日本仙台市已经启动了日本男篮主场迎战中国男篮的球票的销售活动，前排座位最贵的是15,000日元一张票啊！最初的安排是这两场预选赛都是空场进行，但是最近日本国内的疫情形势突然好转了，特别是10月以来的确诊病例数呈现这种断崖式的下降，从历史最高位的感染病例日增28,000降到了11月1号日增只有84例，也是创了2020年6月底以来第一次当天新增低于100的记录，所以是紧急的决定对观众开放。 对，这个最贵的票呢是15,000日元，大概和人民币是834块钱哈，在前排。再往下呢，包括像9000的、8000、6500、5000、5000、4000、2000、1500和1000，其中1000的是只针对小学生，1500和2000的针对的初中和高中生，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进场来观看比赛。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正在休赛期的 CBA， 已经有外援纷纷往国内 来赶了啊。比如说广东的威姆斯就在社交媒体上晒了一张自己正准备飞往中国的这个图片，他所更新的这一份社交媒体的推文当中，他是戴着口罩背着包准备启程，那第二阶段肯定赶得上了。 另外呢，就是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哈。昨天有一场焦点大战，布鲁克林篮网呢在主场对金州勇士啊，结果呢勇士是117-99大胜篮网，终结了篮网的3连胜。勇士呢也是表现出了冠军相了。我们也连线了周贺，他也分析了勇士今年的表现。 焦点大战就是勇士对篮网的比赛，应该说这场比赛被誉为这个 NBA 春晚啊。两支球队呢是之前被广泛看好的这个东西部有机会去冲击冠军的球队。勇士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后这一个月，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他们现在不光是说整个球队的状态好，而是说他们打出了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一个恐怖的一个数据，就是他们现在场均的得分是联盟第一，场均的防守效率联盟第一，场均的篮板球联盟第一，场均助攻联盟第一。比赛里边咱们能看到勇士队用他的防守给包括杜兰特包括其实哈登这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杜兰特在这场比赛他的命中率只有不足30%，19投6中，这是我这个赛季见过杜兰特好像我印象当中啊，杜兰特好像命中率最低的一次。另外就在比赛当中呢，今天维金斯在第二节最后两记三分球，其中有一个赢了杜兰特的压哨的这种三分，包括今天小佩顿的发挥也非常出色。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绝对的核心，咱们说库里的这种带领，库里今天37分14投9中的三分球，在比赛里边我觉得有时候他这三分啊的确有点杀人诛心，然后篮网就是看着有点怎么说呢，心气儿都给打没了。当然今天篮网是没有乔哈里斯啊，但是整个球队还是在比赛里边我觉得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可能在信心上，就是打到可能第三节中段的时候，大家这种追分的意愿就没有那么强了。所以能够看到勇士在现在尤其在赛季开始之初啊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用自己的这种实际行动和表现，我觉得是扭转了很多人对他的看法。大家又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大气扩散条件依然不佳，出行请做好健康防护，谨防呼吸道疾病。早晚天气冷，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较差，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14到2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2，体感较冷，夜间风寒指数为4，体感很冷。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 还有78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七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北京安源6176-3866。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今儿的主咖上麦，我们马上来连线梁叔啊，跟叔一起来说说，这有委屈、有压力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表达？叔， 哦，你们把这话题弄到心理学上来、 啊。心理学是、 哎、 这心理学的话题，必须得找您聊啊。 因为以前这个足球吧，他没什么太多成功的经验，是吧？ 嗯、 这新闻发布会呢 对对， 也经常说不出来什么东西。那咱这个强队乒乓球这边呢，面对这种压力、面对委屈的时候。人家那边一般发布会都怎么说呀、啊？ 你这问题问的哈，有点想不起来。但是呢，我记得这一倒退啊，这是1995年，这离现在已经有应该20多年了吧？ 嗯， 对吧？26年前啊，26年前当时在天津世乒赛打准备打翻身仗，但是打翻身仗的前一。天呢是打的半决赛，第二天决赛和瑞典队，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瑞典队是吧不好赢，但是头一天跟韩国队打半决赛，3-2才险胜，其中一号主力马洪德丢了2分。那么新闻发布会上呢，就有这个记者，就是咄咄逼问吧，问这个蔡振华，就是说今天打得这么艰苦，明天有把握吗？蔡振华说的是，把握，我不看把握，我只看我的决心。啊，我决心、 嗯， 我的决心是必须战胜对手的。说如果你不能战胜对手，怎么办？我的妈呀！当时那意思就是说，你就逼着他辞职呗，是吧、 嗯？ 他说，我继续干，直到夺回世界冠军为止。 呵， 啊，当然，人家说这话的时候有底气、啊， 主要是有底气， 是。 对，所以这个项目，就是优势项目和落后项目，你不好往一块比。你比如你，我也可以说。我那天问过一个足球圈的人士，说现在让你接你敢接吗？说我接我干嘛不接啊，干不好还干不坏吗？对不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同的项目它的这个所谓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好比，你知道不能那么去直接跟人家比、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按我的观点吧，就是都消停消停成不成、 嗯、 是吧，就双方都偃旗息鼓得了，是吧、 嗯、 你这个事儿呢，尤其是咱们都是球迷，是吧， 嗯， 咱们站在这个球迷的角度，我得说句，也不能叫说句公道话，就是说现在这个局面不是李铁的问题， 嗯， 对吧，那个老话怎么说的呢，文词儿是吧，这个鸡窝都趴了还有完整的鸡子儿吗，是吧 文言文打这儿来的 啊，打那儿来的、 哎、 是吧、 嗯、 这文言词儿、 嗯、 是吧， 哦， 哎，文言文 这么论的啊、 哦、啊，是这么论的，对吧， 嗯， 几乎都没了，那哪有就完整的鸡子儿，所以你不能现在跟这鸡子儿死磕，它一磕就破，这鸡子儿都已经趴了窝了、 嗯、 你得跟那窝磕，对不对、嗯、跟那窝去磕，跟那鸡磕去，你别跟鸡子儿磕，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呢，就别跟李铁，你说他在较劲啊，他跟别人怼啊，互怼，你说你怼过来怼过去有什么好处呢，对吧，我觉得现在大家不是说你要跟李铁说什么，是我们应该为中国足球说点什么，为中国足球做点什么，对吧，现在中国足球真的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对吧，大厦倾将倾， 嗯， 基本上大厦将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也没有完整的鸡子儿嘛，所以在他面对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一次对中国足球队这个表现，就是到现在好像很不满意？可是你想一想，不满意的这些人是不是也是赛前预测中国队这次出不了线？有多少人认为，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调查，就是你认为中国足球队这次能出线吗？ 嗯， 对吧，你肯定60-70%的人认为出不了线， 嗯， 那现在这个结局，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算分你们算过了吗，这几轮过后， 嗯， 还能有出线的可能吗？ 嗯， 几乎没有了。 昨天这个咱们微信家里人 批评我们俩昨天没跟您连线，让您算的， 说您是精算大师，我们俩算不准。 对对，我这不是来问来了吗？ 啊、 我算不准，对吧？有各种概率的算法， 啊、 是吧？但是呢，其实就是，我看了好像概率是0.0几，是吧？这个概率很低了，咱们现在就不去算这个分了，就是有相当的困难。 嗯、 当然，你说后边四场你全赢，对吧？你这个3-4-1-12加现在这五分， 17 也19分，啊，19分好像应该能比赛 17输， 啊，什么 17分？ 您给多算了2分， 怎么呢？ 3-4-1-12。 加5分，17。 哎呀， 咱19分咱就出现 了。哎呀，超过十了。 嗯、 19分就应该得出现了。我老算着，我原来算的是3-5-1-15。 那怎么算的呢？ 那是20分。 我算的是赢这个阿曼 啊， 我算的是赢阿曼。 对，就是这两场拿4分。对吧？ 哎， 然后咱就是那个19分了，对，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现在不算分了，不算分，也算不好吧，超过十了我就算不好了，不算了。 嗯， 哎，就是说你不管什么概率，就是因为我们开始，甚至现在批评的人呢，可能是就比如说认为可以出现的30%-40%的人，是他们批评的可能是最激烈的。 嗯， 但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你认为他有可能出现？我也属于那30%-40%的人，就是每一次中国队比赛之前，我老觉得有机会呀、 啊， 该着咱了。我在电视台节目里老说，我就说轮也轮着咱了。从 N 年前，我还跟小高还说过这话，我说轮也该轮着咱了。就是这，你说这转这个勺是吧？转，你喝，你喝是吧？ 对， 该咱了。 有这游戏 啊， 我说这转也该我喝着，我都渴死了，该我喝一口了。哎，那么其实这个转圈是吧？转勺，这就相当于轮盘赌，你就希望，实际上是一种赌博心态， 嗯， 是吧？所以都是盼的，万一呢？先定一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你总是想着那个万一，你没想着10000， 嗯， 就是中国足球，我个人认为没有偶然，只有必然，别老想着那个偶然。哎呀，一个万一呢，对吧？想成必然，但是你要想达到这个必然，就日本足球有偶然，就是0-1输给了阿曼。 嗯， 那么日本足球也有必然，那就是接二连三，人家现在排在了小组第二，对吧？人家也曾经在小组第四哦，对不对？小组第四、第五啊，对吧？第四，对吧？人家现在排到了第二，那这就是人家的必然。那么人家的必然是从何而来的？那是一套体系啊、一个顶层的设计啊、包括青训等等一系列，包括完整的竞赛体系、联赛体系，人家这是老老实实去做事儿得来的。所以我认为，咱们现在别再去想着这个偶然了，是吧？也别去吵嘴架了，就是尊重规律，脚踏实地，啊、一步的往下去干啊、然后推倒重来，别再想了。啊，说什么也都没用了。你现在就刚才我说的，就足球圈里说，我敢接，但是现在你敢接了，有人敢让你上吗？ 嗯， 对吧？所以这事儿你得让李姐就这么干完得了，已经这样了， 是 吧？那17分是吧？ 17分， 嗯， 那就等着17分是吧？这17分你得弄成，那得多乱，弄成17分， 嗯， 对吧？ 就是下边明年四场全赢嘛。那就17分嘛， 那他们还得互相搅和着。 对， 你要全赢了，人家怎么办呀、 啊？我昨儿还特意回去又研究了一下，弄了一大表啊，弄了一大表，就是咱要四场都赢了之后， 都学会 Excel 了哈、 哎。越南也得赢2场 啊， 咱们才可能冷不丁有那么一个机会。越南要不赢，咱拿17分，咱也没机会。 哦，越南还得赢， 对，还得指着越南赢。 对，那仨队呢？ 那仨队就相互之间胜负关系，只要越南赢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话，那咱就不担心他们相互之间胜负关系了。但是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和越南和咱们和日本，反正就是拿张纸自己写一写，安慰一下自己而已。 划了划了、 啊、 跟自己逗自己玩玩， 练练练练数学什么的。 啊，我就是没弄这大表，19分了。 对， 好吧，好吧。 嗯，所以现在这四场比赛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哈。 嗯、 好，谢谢叔啊，还有家里人问您现在在追什么剧呢？快给透露一下，好跟着您一起 follow。 啊，没有，我现在那个剧，就是已经演过了 啊， 前期好吗？就已经演过了，然后我现在在回看，因为前一段时间确实太忙。 嗯、 你别看我这闲，这好像是这个退休，哎，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所以呢，我就不能晚上坐那盯着剧看，所以我现在就看《潜行者》，然后等着下一部剧的出现，叫《叱咤之城》。 呵，《叱咤之城》啊！ 对对对对，等着下一部啊，盼着吧，盼望着，盼望着。 啊，然后春天就要来了。好，谢谢叔，哎，拜了，哎，拜。林公子说不能让老头走啊，还没够32分钟呢，您这。叔 差不多，他那个32分钟还加上记者提问，还加上翻译呢， 啊， 对吧？ 所以叔这是浓缩的， 对， 32分钟 精华版 啊， 是吧？就包括这个文言文，咱们都有啊。你看阿昭就是把刚才叔这段文言文给翻译成了白话文，翻译成白话文了。 啊、 白话文就是“覆巢之下， 安 有完 卵”，哎，就是这个意思哈、啊。 这个文言文就是鸡窝塌了，就找不着鸡子了 啊。所以鸡子不能只贼着这个鸡子儿。 嗯 Chris 说听梁叔的都消停消停啊，多说无益、 嗯、 早上看了一下这概率0.01%还是0.001%，这个有点考验数学了。他说我就是坚定认为出现不了的那种啊、 嗯、 同样也是觉得李铁是这个国足主帅帅位上最差的那一个 啊。另外呢，唯有战斗也说有1%的希望，那就要付出100%的努力。那现在呢，咱们是0.01%，那付出1%是不是就行了？那就得应该是10,000了吧？ 嗯嗯，所以你看，真的，我们不在乎这些算术题了哈、 嗯， 就在面对那个委屈或者是不如意的时候，一抹绿色说，昨儿晚上研习社打字说挺多的，今儿早上起来刷刷牙、洗洗脸，满血复活又是美好的一天，感谢我自己努力的工作养家糊口，加油耶！ Yeah!这不就结了吗？ 哎，没事，别贴照片啊。 这贴照片这事儿有风险啊。那当然，我们是在日复一日的这种普通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来经受这样的压力。 嗯、 国足一定是比我们经受的压力要更多一些哈、啊，因为毕竟他们在封闭的环境当中比赛，又受着这么大的这种舆论的风波。可以部分的去理解他们长期封闭集训还是很影响这种心情的。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呢都是带着情绪。记得欧洲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练曾经呢明确的表示说，当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教练是谁呢？也执教过咱们中国国家队，叫霍顿、 嗯、 啊。霍顿说了，当比赛结束之后沉默其实呢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大家都在那一份情绪当中、 嗯、 沉默呢反而可以让大家更冷静、 嗯、 等到大家过了这个劲儿再翻回头来看的时候也许就会不一样了。所以李铁的这一段话呢，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的时候大家去看，和过几天大家再重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心绪之后再去回顾李铁他所提到的关于3个星期的隔离啊，提到的这些运动员们在长期封闭的情况之下跟家人见不到，密集赛事给球队所带来的压力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有一些理解了？我们也是连线了王欣欣，因为咱们毕竟没有经历过球员的那种集训啊、封闭啊、比赛啊这些压力。王欣欣呢也说，长期的封闭集训其实对球队是有影响的。那到底这个影响在哪儿呢？听听球员是怎么说的。 这个长时间的封闭啊，确实挺难的，对于球员来讲是最困难，因为球员是一个需要有创造力、有新鲜感的这个东西，才能在球场上能更好的展现和表现自己，他需要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如果是老在同一个单一的场景下，同一片区域的活动的话，他会禁锢到他好多这种创造力，球员的创造力在里面啊。而且就是说长时间得不到社会周围的这个交流和沟通的话，人在一个孤独的区域当中也会变得情绪上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就会对整个团队啊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会有特别特别大的影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从这个群体生活的角度来讲，作为球员总是参加群体生活，但是是封闭的这个群体生活，那每个人在这个群体当中所自处的时候，就会感觉很孤独。这种感觉就在团队，尤其是这个团队需要一些更多的创造力在里面的这个情况，做这样一个工作的情况下，可能效果就不会特别好。最起码他不是他每个人最佳和最完美的这个状况来去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李铁在发布会上他也是谈到了这一点哈，一个是说到我们失去了主场的比赛啊，又要进入到这种反复的集中隔离以及在封闭的条件之下去比赛的这种情况，那马上球员回到国内还要有3个星期的隔离才能回到自己的俱乐部，所以这些听起来像是在强调客观因素，但它确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哈。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体育学院的副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认证督导师徐守森博士，跟徐老师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徐老师您好。 喂，您好，主持人。 所以这两天哈，也是，恐怕您也跟着大众一起关注了国足他们在沙加的表现，还有尤其是作为主教练李铁在赛后的一系列的表达。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哈，您怎么来解读这种长期的封闭集训加上赛会制的比赛对运动员的这种心理影响呢 ？OK， 我大致聊一聊哈，确实这个事儿。好像也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尤其是因为在体育圈里边工作嘛，所以很多人很多同事包括我本人在内确实也在关注这个事儿，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呢，对整体的环境啊你不是那么熟悉啊，你项目太多了，足球的话其实不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关注的一个项目啊，这是一个前提啊。然后你的问题呢是说这种长期的封闭啊，按照目前为止得一些无论是研究也好还是这个体育总局啊或者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啊因为要备战这个冬奥会冬残奥会嘛，从现有的这种信息来看的话，这种情况确实因为他这种生存状况训练条件跟以往那种正常的或者说非封闭状态还有很大的差异啊，确实容易引发运动员啊教练员啊一些额外的压力啊。目前为止的话无论是其实包括当年备战这个东京的夏奥会、夏残奥会，包括现在备战这个冬奥会、冬残奥会，确实有一些运动员呢会出现这样一些这种有点过激，就是压力下的那种应激反应啊，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哈。所以在 对 出现了这种。那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应激反应，就是我们也看到李铁哈，就他在一场内容很不错的跟澳大利亚1-1打平的这个比赛之后，他突然抒发了很多自己内心的这种压抑的情绪，而且这个环境是在赛后的发布会上也说了很多哈，就是这种是不是就是一种应激反应的体现呢？ 对，这个我真，或许我只能说或许，因为我这个也看了一下这个一些，零散的一些信息啊，零碎的信息，并没有看到，他说的是，我记得说的是3200多字，是半个小时还是10分钟啊？ 半个小时。 信息呢，我没有完全的半小时啊。 嗯。 我没有就是它来龙去脉呀、啊，我没有完全的。get 到，就是他包括那个半小时的内容，说话的视频呢、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布会，在整个的这个联赛或者是预选赛期间这种相对位置啊，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只能说是这个有可能，因为我想这个需要这个但我只能说有可能，我不好说是这个绝对的啊。 那所以从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就是在国家队哈，就是在冰雪的这些国家队，他们在封闭的集训里边，因为也要面临因为疫情原因之下的这些测试赛啊，都是集中的赛会制，就是长时间的隔离、长时间的集训，在同样的一个封闭环境之下，就所有的这些所带给运动员的压力，一般咱们在队里边是怎么来做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呢？ 那 OK， 这个倒行，这个倒是我的菜啊。我简单说一说吧。一个呢是这种，就是他整个的运动队的心理，我们叫心理干预嘛，它应该算是一个系统工程。你比方说呢，这种不同的 包括总局在内，包括各个中心在内，它都有一些比较务实的一些措施，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呢，如果长期的封闭，过度的这种军事化管理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好多这种训练的这种倦怠啊，包括这种甚至也有这个运动员这个患发抑郁症啊，一些心理疾病会带来好多负面的结果。因此呢，他们应该讲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就是在这个这个防疫的管理和这种这个运动的表现之间，他会取得一种权衡啊。比方说这种在中心之内能搞一些活动啊，然后呢，这种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出去这个去一些革命基地啊，然后去一些这种博物馆啊，去参观啊，他会搞这样一些活动，这是一个层面，应该算是管理的层面。另外的话呢，你像这个教练员，这个队伍这个层面也是啊，他会这个主动的搞一些活动，然后这种团队建设呀，然后呢这种团体的放松啊，然后也包括这种绩效的管理啊，能够让这个训练呢变得有趣一些啊。这是一个层面。另外的话呢，还有队伍在聘请，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专业，我们叫运动心理咨询师嘛。现在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无论是一个可能跟成绩没有关系啊，可能无论成绩好也好，还是成绩坏也好，还是不同中心也好，也都聘请了我们叫运动心理咨询师，然后呢能够去做一些这种咨询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些这种我们叫心理干预、心理训练啊、心理测量啊、心理咨询啊、心理辅导啊，做这样一些活动。大致有这样的一些措施，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还想说一点呢，是这个，我想这个，我不是说为李铁辩护或者是抨击李铁。我是觉得呢，这个其实所有的队伍都有一个这种媒体应对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在这样一个发布会上，然后呢，无论是这个应该说什么还是应该不说什么，我想这种，足球也好，还是其他的运动专项也好，这其实是一项技巧。然后呢，这个方面的话，我想这个或许哈，包括李铁在内，也是需要去什么的，需要去学会的吧。 就是在交流沟通这方面哈，就是怎么样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去做一个更好的交流和沟通，就这个咱们运动心理学方面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培训，提前的一些疏导啊？ 是的。就是媒体应对呢，是我们就是每次大赛之前，我们都要为运动员，我们叫比赛这个比赛方案，就是这个应对方案，或者叫比赛程序，就是这个比赛之前做什么，比赛之中做什么，比赛无论成功也好，还是失败以后，这个还是失败也好，这个比赛结束以后做什么，都是我们的这个工作范畴。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媒体应对啊。那如果成功以后应该说哪些内容，如果失败以后应该说哪些内容，那这个确实是。是需要这个群策群力的，而且不能这个把这样一份责任的这个就是见面的只是这个主教练，出席这新闻发布会的是主教练，但是他要讲什么内容，还是应该有一个团队这个给他提供一个积极的智慧啊。 好的， 跟这个新闻发言人一样，你说吧。 新闻发言人一样哈，就是确实是需要去做一定的这个心理干预和提前的 功课 和引导哈。好的，谢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普及， 谢谢你们， 谢谢您，哎，再见，哎， 再见，拜拜哈。 那确实呢，这个李铁这片儿啊，就跟刚才这个梁叔说的似的哈，咱就先放一放啊，消停消停，反正有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来再集中，就是明年的一月下旬了。 在这段时间呢，一方面是在技战术的层面上进行梳理，另外呢，像刚才咱们所连线的这个徐博士所说的，是不是在这个媒体应对啊，对吧，在舆论方面呀、在球员和教练的心理调节呀、也能够给予更多的干预、帮助和指导，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运动员可能在这种封闭的情况之下能够学会如何去面对，既不失去对于足球比赛的兴趣创造性，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这个比赛的成绩啊、封闭隔离啊所导致的压力，让球员的心理上出现失衡。 所以这个提前的干预，远远比后边后续的这个治疗哈、来得更重要。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啊，在南美区预选赛战罢完第14轮，阿根廷在竞争对手纷纷掉链子的情况之下，0-0战平巴西，但依然是提前获得了世界杯的正赛资格。现在32强已经是确定了13席，豪门就只剩下意大利和葡萄牙了，这两位都得去打附加赛。 另外呢，世界杯最强的22人哈，欧洲杯的预选赛呢，已经是小组赛告一段落了。也有媒体评选出了就是现阶段世界杯一个所谓叫明星阵容。这个明星阵容呢，被称作叫地表最强战队。 嗯， 就这词儿一般用在咱乒乓球队身上。 是 啊，现在呢，他这个队有一阵、二阵啊。世界最强的11人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这个阵型是什么呢？门将诺伊尔，后卫线呢是英格兰的卢克肖，西班牙的拉波尔特，法国的瓦拉内，右边后卫呢是英格兰的沃克，在中场呢有比利时的德布劳内，巴西的卡塞米罗，法国的博格巴，锋线上呢是巴西的内马尔，英格兰的凯恩和法国的姆巴佩。 一个4-3-3哈。替补11人是一个3-5-2的阵型，门将是巴西的阿利松，后卫线上巴西的马尔基尼奥斯、蒂亚戈席尔瓦以及德国的吕迪格，中场是西班牙的阿尔巴、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法国的格列兹曼以及巴西的法比尼奥和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前锋线上是两位比利时的卢卡库和法国的本泽马。 一共这22个人，巴西呢占据6席，法国5席，英格兰4席，比利时2席，德国2个，西班牙2个，克罗地亚1个，没有阿根廷。 没把阿根廷排进去哈。 特别典型的英格兰媒体。 是，这一看就是对英国纳乌的啊评出来的。当然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英超，曼联高层已经私下决定要在赛季末解雇索尔斯克亚了。哎呦，说要聘请莱斯特城的主帅罗杰斯，因为接连的输给利物浦和曼城之后，曼联高层主帅的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啊，没有立即解雇，那是因为俱乐部还不想在赛季中途换帅，罗杰斯呢也不会在中途去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没有特别大的意外，还是会顺理成章到赛季结束之后再去完成这个交接。 对，所以在全世界呢，主教练都是一个高危行业哈。即便是有这个纯正血统的索尔斯克亚，也依然在曼联不能够保证自己长时间的帅位。当然呢，这虽然是有报道说莱斯特城的罗杰斯有可能会入主，同时呢也有报道说齐达内有机会执掌曼联，他也会感兴趣啊。说曼联呢希望齐达内和像 C 罗、瓦拉内这些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齐达内呢能够到英超联赛来。其实包括即便是英语有限啊，但是可能曼联这边也认为齐达内不会像孔蒂那样，就是管理啊各方面要求那么严苛。所以现在来看一看吧，据说也在努力的说服齐达内的家人啊，希望通过家人，你看 C 罗、瓦拉内，这是他的以前的弟子，再通过齐达内的家人来跟齐达内聊一聊，让他执教红魔曼联。 这事儿呢，反正曼联的这活儿不是所有的教练都能接得住的哈，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那也继续来关注一位新帅吧，就是哈维。继上任巴萨以来宣布了一系列的新纪律之后，哈维再一次对巴萨一线队提出了新的规定。这次新的要求就是每逢主场比赛，巴萨全队要在比赛当天上午到诺坎普球场合练，而以往的赛前训练地点是甘博体育城，那中午之后全队必须要在一家酒店之内共同吃午餐，进行午休，然后留在酒店一直等到比赛开始，就是大家不能四散啊，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呢，本周末主场对阵西班牙人之前，巴萨就会实践这个新规，上午11点在诺坎普集合合练，然后到酒店同吃同住，一直到晚上9点开赛。 如果这都受不了，那就当不了中国男足的队员 啊。就是这还没让您集训呢， 这才从中午11点集合吃个午饭，下午待会儿晚上比赛，就受不了了。 哎，那这以前得多松散啊！这咱们印象当中，这比赛之前不都应该是这样吗？这种节奏哈，粘合在一起。 咱们这已经很松散的一个管理模式呢，是赛前头一天晚上到这个球队会合，大家一起入住酒店，开会啊，第二天上午做这个准备会啊，然后晚上进行比赛。但是你看人巴萨中午啊，中午还是因为新纪律严格要求啊，才会是中午集合，这也是不同的地域的足球的理念吧。另外这边呢，罗马的总监蒂亚戈平托也是接受了意大利的媒体采访，这个专访当中的每个问题都和罗马主帅穆里尼奥有关，而平托呢也多次重复了俱乐部对于穆里尼奥的信任，并且表示说呢，双方在理念上保持着 高度的一致啊。因为刚才我也看有家里人说嘛，说咱们的主帅铁指导啊，怎么说没有穆里尼奥的这个命是吧？ 嗯， 然后得了穆里尼奥的病。 哎呀，所以还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那肯定是要看成绩说话的。 嗯， 成绩不好的时候，好像你说什么都欠点意思。 对， 嗯，所以穆里尼奥啊，其实他的种种的言论，现在也一样，就现在穆里尼奥在罗马也不好过哈，成绩同样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话呢再解读起来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对，等到这个压力真正出现的时候呢，每个人的面对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在压力没有到达自己面前的时候，说起话来相对还都是轻松一些吧。 嗯， 再来关注一下 WCBA WCBA 的比赛昨天是进行了第二轮的比赛，有两场比赛其实很值得关注。其中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大学生联队啊，这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们是为了备战明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所以呢特地组队来参加 WCBA 的比赛，他们只参赛不排名，最终是92-68战胜了大庆女篮，收获了新赛季的首胜。当家球星刘雨桐大宝贝儿也是交出了这个特别满意的一份答卷吧。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内蒙古是大胜天津，李月汝砍下了29分16个篮板球的数据，104-53赢了对手51分。我们也是连线了这个评论员林萌，他也在分析啊，就是新赛季的 WCBA 比赛，因为是在一个全封闭的赛会制进行，媒体也不能进去采访，球迷呢也无法观战，为了保证就是比赛的顺利进行以及安全，所以新赛季这个 WCBA 的赛事呢有可能会呈现两极多强这样一个状态，内蒙古和四川是两支强队，其他的几支球队呢争夺季后赛的名额。 内蒙古他保留了上赛季夺冠的这些阵容之外呢，李一凡和赵爽，包括这个潘真奇加盟到这个球队当中啊，再加上他队里原有的这个张如、黄思静、李月汝、杨立维还有沈怡，这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一个国家队的阵容啊，所以内蒙古队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那么能向内蒙古队发起挑战的，那一定就是这个作为东道主出现的这个四川队啊。四川女篮其实在今年他们的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的大，他们这个邀请了前中国女篮的这个主力的后卫，大家也都非常喜欢的，当初被称为这个中国女篮头号美女的潘薇啊，作为这个球队的主教练啊，同时韩旭、李梦、孙梦然、陈小佳这样的实力的球员也加入到这个球队当中啊，所以我觉得今年 WCBA 可能还是四川和内蒙古他们两队的这个实力更强，更有机会去争夺最终的这个总冠军啊。那除此之外呢，像新疆啊，新疆他们呢其实今年呢除了韩旭离开以外呢，但是他们又从河南引进了这个张琳格和方敏，再加上王丽丽也是在这个队中，包括这个陈明玲，其实新疆队的整体的实力会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他们这个我觉得这支球队因为他在这个 WCBA 当中这么多年，所以他的这个整体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包括像山东队、我们的北京队，包括江苏、浙江、山西，可能这些都是大家在实力上是差不多的。 那今天的下午5:30还有北京首钢女篮的比赛啊，将会迎来本赛季第二轮的较量，对手是山东高速女篮。第一轮比赛里，山东87-83战胜了东莞女篮。那首钢女篮面对山东能不能迎来两连胜，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林萌对于球队阵容的变化带来的介绍。 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北京女篮的情况。那这赛季呢，其实北京女篮在阵容上和上赛季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来自于这个杨曼曼的退役。北京队呢这个赛季呢是从这个以前省部的这个金家宝是加盟到了我们的北京女篮。金家宝其实在他的这个巅峰时期也被大家叫为这个金库里，确实他的这个三分球是非常的准的。当然可能他也刚刚来到 到队里，需要在队里和这个球队有一个磨合，需要去适应张云松指导的这个战术的体系。那除此之外呢，北京队其实在这个教练组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女篮的功勋球员，也是我们第一次拿到 WCBA 总冠军时的老大姐张琳，是加盟到了这个一队的教练组当中。那今年呢也从二队提拔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到队中，包括像这个朱雨赫，可能大家对朱雨赫不是很熟悉，但是朱雨赫呢也是来自这个篮球世家，他的哥哥是这个浙江男篮的主力朱旭航，包括还从这个二队调上来的这个年轻的球员王颖宇等等，这些其实北京队在整体的阵容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啊，我们也是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当中啊，一个是有委屈有压力的时候应该怎么表达啊，当然也说说您心目当中那个世界最强22人 啊，这边也有家里人不是发这个微信嘛，是吧，就是综合了李铁铁指导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言论啊，和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所发的文章，什么茶叶带的刚刚好，永远不忘健力宝 啊，还压 最不应该忘记谁，当然恩师 徐指导、 朱指导、朱广沪 指 导、 朱广沪朱指导啊， 挺押韵的哈。 单压啊，可以了啊。那当然，现在其实对国足来讲还有几个难题啊，不是国足这支队伍去解决的，而是需要更高层啊，足协去进行定夺。一个就是要不要换帅。 对，因为在12强赛打到现在呢，最大的争议莫过于主教练李铁了，是吧？不管说是用人呀，还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新闻发布会当中的言论啊，因为主教练的言行嘛，肯定会直接影响到球员，并且影响这支球队的气质。到底换不换帅，是中国足协需要去考虑的。另外的一个呢，考虑的就应该是规划球员和队伍年轻化这个之间的矛盾了。 是这个规划球员现在确实啊可以提升国足的有效战斗力，但是因为广州队目前的这个困境，其实规划国脚能够帮助国足到12强赛结束，这个现在我们是已经是既定的哈。但是之后还得往前面去看，因为出现对于咱们来讲真的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就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所以队伍是不是要尽快的年轻化？李铁率领的这支国足平均年龄是高达29.7岁的，25岁以下的只有朱晨杰、郭田雨，这次还没有入选此次的名单，还有张玉宁，仨人球员过了30岁，状态是一年不如一年，4年之后又靠谁去冲击40强赛和12强赛？这个是更现实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对于球队未来的建设，对吧，它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来嘛，主教练，然后就是你的球员构架，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足球根基，也就是我们的联赛了。第三个难题就是我们的联赛和国足如何去进行平衡。那为了40强赛和这现在的12强赛，现在呢整个联赛是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了，比赛质量啊、观赏性啊，甚至现在吸引力啊，都是大幅度的下降。那现在还剩下4轮12强赛结束，国足想要出现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除非发生一些所谓的奇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不是还需要保国足牺牲联赛，也是需要中国足协去更多的 考虑了。现在呢，这几个问题摆在足协面前，需要考虑就是需要考验足协的智慧了。你比如说，像在微信当中啊，这边就有家里人说的嘛，说李铁现在的情况其实还是足协造成的。就当年在选聘主帅的时候，中国足协的选帅组是不是考虑的疫情的相关影响，考虑到了长期集训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而当中国队两次失去主场机会的时候，足协呢除了花钱包机带着球队去比赛，还做了些什么？一些基本的这个保障，那或者说当中国队失去了这个出现可能的时候呢，足协又该做怎么样的调整？如果所有这一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话，那现在翻回头来看，也就没必要去指责主帅李铁了。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比赛内容哈，六场拿五分啊，其实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讲，是不是一个应该有的实力真正的体现哈？我们继续还是听听专业人士的，还是听听王欣欣王叔的，他还是觉得主场啊对球队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如果用结果倒推的话，其实用人上问题也并不大。 觉得主场优势这个事儿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对球队来讲，对任何一个教练来讲，这都是非常值得拥有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个后面就是拿六分的这个事儿，那就是说它是一个做一个假设，因为它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儿。而且就是说，既然他前面说这个主场是没有，是后话，后来说的之前的事儿的话，那他基本上就是个比喻，他就是个打个比方，他并不能说是他就真的，就是说在这个事儿还没发生之前，就是我们还有主场的情况下，然后他去说这个，这我应该不会，没有教练会这么去说这个问题，所以他只是做一个假设。其实没有主场啊，对任何一个球队来讲都是挺难熬的一件事儿。不管其实这个主场，包括对人和对球队来讲有什么样背后有多大的风险，可能你会承受着，如果主场踢不好的话，球迷会虚你啊，包括这个，但是你得到的利益也是巨大的。你如果踢好了呢，你头十分钟头两点球踢顺了呢，那球迷所给予你的一些利益，就是让你变得更有激情，然后更向前，更愿意冒险，然后这些东西对球队的帮助也是巨大，它会让一个球队有脱胎换骨的表现，从精神层面上来讲。所以说冒的风险和他得到的利益是成正比。从用人上来讲，说白了，可能我也是当过教练，我倒是觉得你用人，一个教练去质疑另一个教练，这首先是对这个教练行业的不尊重啊，不尊重。就说因为他才是最直接和运动员接触，他能看得见每一个球员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各方面的状况，他肯定是会派出一个最强的一个，目前来看最强最好的十一个人去上场，这个是毋庸置疑，每个教练都是这么工作。但是我从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这几场比赛的比分都是合理合适的，就跟我们的实力，就是我们平常就看到每个球员的个人能力，包括他们组织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所表达的这种整体的战斗力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比如说赢越南，平这个阿曼，平澳大利亚都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结果。在至于输什么澳大利亚呀，或者是0-1输日本，2-3输沙特，我觉得这个比分除了0-3，可能第一场确实不太适应，表现的稍微有点让人感觉意外，但其他的这个比分我觉得都挺好。那比分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结果的表现，我觉得更能证明，其实李铁在这几场比赛的用人呢，包括整体的表现呢，我觉得还是挺好，就没有什么被打崩了，或者一直没有这个情况，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因为确实实力就在这儿摆着，我们不是和任何一个对手都不是一个占优的一个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那所以你在比赛当中，就是有一点成绩或者能拿到一个积分，一场胜利，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要从个人能力冷静去分析的话，我们可能战胜任何一个对手，都得去看当天的这个状态和表现来决定，而不是说在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球队就觉得他们可以去怎么打，然后就可以赢得哪个对手，用什么样的套路，用什么样的人就可以一定会赢。按照合理的分析来讲是都差不多，而且我们会站向偏弱的一边。你要是从这些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的话，那就从比分上往回倒推的话，那它的合理性包括各方面的安排上，应该它就是没有问题的。 周扒皮听出意思说，想玩有前途，就你吧，就你来干吧。 林公子也说，这要是有主场，那山呼海啸的 要是喊个下课什么的，岂不压力就更大了？嗯、其实就像王欣欣所说的，主场呢，它是你所享受的主场福利，和主场的压力是并存的。如果你踢好了，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会给你加成；如果你踢不好，满看台的下课声呢，也可能会让你在场上完全就崩塌，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吧。 嗯，而且5998，我真是特别同意这位家里人的观点，就是六场下来学费没少交，客观上讲还不少收费啊。从开始的自身定位错误，到后来慢慢建立起来的信心，李铁也确实在成长。此时此刻，千万别换帅了，换了学费又白交了。其实就是这个比赛一场比一场打得有内容，节奏也更适应12强的节奏，已经到这份儿上了，就让李铁踏踏实实的干下去，这不挺好吗？ 那反正学费也交了，你换不换的话，这学费也已经是交了， 嗯， 是吧？ 已经是散出去的银子了 啊，就看着你报的这个班儿，孩子是不是这块料？ 嗯， 如果不是这块料，你让他继续上，反正这个散出的银子也收不回，听不见响。 啊，但是现在不是也在进步，也有、 啊、 也有着一点一点的往前在努着往前走吗？ 嗯 啊，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好的变化，那就需要让李铁更适合的哈，在这个位置上继续的去历练一下。嗯，要不然那前面的签的那5+1的合同又怎么论呢？ 嗯，毕竟在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李铁表示说他是最了解这支球队的人，是吧？但有的时候这个表达呀、啊、说的太满， 嗯， 容易在这个后续的评论当中授人以柄。 嗯， 大家就说了，你既然是最了解的，那为什么6场比赛没有一套稳定的阵容？ 嗯， 是吧？这可能也就会形成了新的一波讨论。所以呢，舆论的氛围对于一个球队，对于一个主教练来讲至关重要。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欧洲的职业足坛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教练非常善于运用舆论。 哎， 我们呢也是连线了天英，天英也说，即便说李铁是最了解这个球队的人，但是呢，了解并不等同于合适，教练呢还得有自己的东西啊。再有一方面呢，如何更好的利用舆论，成为自己掌控这支球队啊，或者带领球队取胜的有力武器，李铁还需要学习很多。 李铁有一点他说啊，他说他最了解球队的情况，这是肯定的。这是世界上呢，主教练一定是最了解球队情况的，一定是最了解球队的这个特点的。但是如果是真是这个道理是对的话，我们顺着往下推，那世界就不存在了要下课的主教练了。世界的主教练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干的时间特别长，对吧？可能人人都可以在岗位上干一辈子，因为你最了解球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你就可以把这个球队带得最好，最合理的排兵布阵，最合理的使用人员吗？如果这个能画等号的话，那就是刚才说的，那世界上不存在了下课的主教练了。但恰恰相反，世界上每时每刻经常有大批的教练在下课。为什么？就是世界足球就告诉你，你最了解球队，你也不见得能够排出最合适最有道理的人员安排跟战术安排，不见得。你了解球队跟你安排正确的人员战术之间不画等号。咱们应该客观的说啊，就是我们作为媒体，我们很难代替踢了几十年足球的人，执教了10年的人，我们给他排出一个更好的阵容，更好的安排。我觉得这个我们还不能说就是我们大家都比李铁强，这个我也不承认啊。但是就是第一个问题，画等号肯定是不对的。第二个，世界上有没有更好的教练，我认为肯定是有。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环境，足球比赛，国家队这些运动员的体能、身体、技术能力已经定型在这步了，那么他们所没有的是什么？应该这些运动员所缺乏的就是应对不同危急情况之下的判断，整个球队宏观层面的判断，临场的安排，合理的调度，合理的训练，合理的情绪管理。这个是一个教练，一个要比他们年长多的教练，成熟多的教练，来给这些年轻的队员提供的，弥补这些队员不同的。我认为这个才是教练存在的意义。那否则如果教练不能提供这些东西的话，剩下的东西球员可以完成，用你干嘛？那教练就是应该提供这些东西。那么我认为就提供这些东西来讲，李铁给这个球队赋予的东西是不够的。 就是当前的中国国家队的问题，李铁的问题，像2002年的米卢一样，又把这个中国足球界、把中国的媒体界、把中国的球迷之间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分裂，一个甚至有一点点对立了。现在大家可能矛盾冲突非常的激烈，这种不职业其实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再回到这个国家队的情况看，国家队他向媒体传递信息，向社会传递信息，是这个运动队，是这个主教练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现代的职业足球的比赛不只是比赛的90分钟，这个比赛前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前后的训练，前后的应对媒体，也是你取胜的一部分。没有一个欧洲的顶级职业教练是说我这个发布会说什么拍脑袋上，全凭情绪来，绝对不会。体通过新闻发布会，教练就传递三种可能性：第一，给自己的球员减压；第二，把炮火引到自己身上，避免自己的个别球员受到伤害；第三，把我的压力甩到对手身上。就是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职业足球当中的一部分。职业足球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已经把足球的方方面面、90分钟之外的前前后后东西，通通放到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考量了。而我们国足主教练的这种这种个人自媒体的发布的东西，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东西，很明显只会给国家队添乱，只会让这个舆情越来越不好，只会让国家队内外的压力越来越大，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东西。那么我认为这个的方式就是不职业，就是没有充分理解到现代的职业足球方方面面应该都做到什么，至少在新闻舆情这一块远远没有做到。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是不职业的地方。大家可能举个例子啊，开个玩笑说，就是欧洲的历史当中叫做这个迦太基战神，战神汉尼拔当时在世界军史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强大到什么程度，他可以把风雨雷电、自然环境通通变成对自己有利的武器，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环境，变被动为主动，打败对手。我认为早晚有一天，李铁会有可能知道他身边的所有这些东西未来都会是他的战斗力，但是今天这些战斗力没有用好，相反这些战斗力有些成为了负面的东西。相信未来有一天他会更加成熟，李铁会成为更好的教练，更成熟的教练。 哎，所以听英的分析啊，还是对李铁给予了一个厚望。Dominic 说李铁的心理就是很强大，朱广沪指导带的时候换刘越下来，然后刘越差一点抑郁了，你看铁指导现在啊，一点阴影没有，还能吃得好睡得香，找出别人的问题，这就已经是，这我也觉得铁指导的心理是非常强大的，就能够一直不断地去跟舆论有这样正面的硬刚，这就是心理很强大的一种表现， 就是铁还是能 就很铁， 还是能刚的。 哎，我就是可以去面对这样的互相的怼哈。 因为刚才这边有家里人不是说嘛，像属兔的说铁呀、还是没练成刚。 嗯， 说这个火候还有各项指标，还不够。 嗯， 但是他勇于和这个舆论，和这跟他不同意见的人对刚，是吧？硬刚 是。 后来我查了一下，铁和刚。这个化学分子式都是 Fe 啊， 是一个东西。 对，所以铁就很刚嘛，铁本身就很刚。9602提出了一个假设哈，说如果一开始李铁就下课了 您意思就是说从12强赛开始，就铁指导的任务只到40强赛。 然后斯科拉里带说这届国足直接进世界杯了，是吧？其实这个如果呢，就像刚才王欣欣所说的，李铁说回苏州就能拿6分，这他也是一个如果是没有发生的事。 对， 就是如果在这个事情之前，他这么说，说你只要说把这个主场放在苏州，我一定拿6分，他也不会这么说。就包括选国足的主教练也一样，40强赛呢带领中国男足是从40强赛当中出现，不管说是很困难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在疫情的情况之下，谁也不敢就说你换一个教练就能够更好。你换斯科拉里来，斯科拉里拍着胸脯说我要带不出国足，不能把国足带进世界杯，我一分钱不要。斯科拉里也不会那么说。 哎，所以这都是